派出一号 Rockley 李伟俊和二号 YYY 盈盈，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来到了五点钟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到酷炫的 IG， 或者是我的个人新的 IG 啊，因为旧的还在被 hack 中，还没有救回来。wei.jun22 呢，来看我们最新一期的酷炫，请你走红毯，因为来到了十二月了嘛，相信各位朋友，你们现在去到任何的 shopping mall 啦、办公室啦，反正就是公共场合，都会听到很多的 Christmas song， right？ Broccoli 当然也没有落伍，这一次呢，就是首次挑战。用广东话呢来唱 Mariah Carey 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来听听其中一段吧。 我不想要圣诞礼物，我要的只需一个，我不住贺律师圣诞树的锁，算到老人不肯别，我不坚持开开心，我有爱自己，我要的礼物， 嗨你有吗？有没有？也没有很难吧，好不好？几个路人还有我们的学生说：“你在讲什么？你在唱什么？我不懂嘞！你可以不要先唱吗？你让我想先。”哦哟，是我的广东话差，还是我的音准不好呢？好像两者兼具啊！大家赶快呢，去到勾炫的 IG 看看最新一集的勾炫，请你走红毯，在下面评论，你觉得 Broccoli 的广东话学了快两年有没有进步？好不好？今天勾炫变变变，我们也来聊一聊跟圣诞节有关的。圣诞节要准备交换礼物嘛？交换礼物，准备这些礼物的时候呢，你会发生怎样的变变变？一起来。来讨论吧，等一下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由来自华萨的 I Love My Body。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身边那些 buddy 要准备圣诞礼物给你的时候呢，他们都会经历怎样的变变变啊？变开心的事情呢，我发现是2025最新的一个 trend 呢，因为以前我们不是会玩那种 secret Santa， right？ 就是你用一个网站，然后你们去那边抽签，就可以抽出哦，原来今天我抽到小明，他是我要送礼物的人，然后你要进行观察他的生活，看他最近可能是缺 speaker、缺耳机，还是缺什么贵重的物品，再买给他嘛？啊啊啊！这个已经落伍了。变开心的一点呢，是看到很多网友分享现在的 Secret Santa 其实更直接明了呢，因为我们不是有 IG 的那个 note 嘛， right？ 你可以在上面说一些你的心情啊，一些今天发生的事情啊，有的人就直接在他们 IG 的 note 上面就直接写 Secret Santa 我要的就是500块马币，或者是给我2 million 的美金。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蛮实用的，因为我就是主打那种哦，圣诞礼物其实我也不想花太多心思去挑，我就是没心怎样。所以如果你跟我讲你要多少钱，你要买你要的礼物 ，Go ahead， 我就直接给你那个红包，可能放一个500块、200块、100块也给你，去买你要的东西，去买吃的也可以。大家不觉得这样好像更加省工吗？好过你在那边精心观察研究，结果到最后你买错 size 给那个人，你买了他不喜欢的那个味道的香水，是不是那个礼物就可能就稍微扣了一点分？所以你认同这个 Santa 直接送钱的开心事吗？来告诉我伟俊22，回来跟你分享其他变开心的事情有哪些吧。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Twice 的 This Is For， 哇 Broccoli 超期待的，下个礼拜就可以去曼谷看他们的演唱会喽。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话题呢，就是你身边那些朋友在准备圣诞节礼物给你的时候会经历哪些变开心的瞬间呢？大家已经跟你的那些好朋友组团了吗？已经开始分好谁是今天的 Secret Santa 要送什么礼物给你的朋友了吗？啊，来听听这些开心事又有哪一些呢？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 开心的事情就是你可以跟其他同事啊一起交换礼物，然后就可以看看大家买的礼物有什么特别，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都会像 example 啦，我们就会讲准备一个好的礼物跟坏的礼物嘛。可能好的礼物有些就会很丰富，然后坏的礼物就可能会有些比较可爱的比较坏一点的礼物啦。 比较可爱比较搞笑、right? 其实我们购炫的 MC 们这一次也是玩一样的，我们会在12月22号23号就是那个礼拜了哈，我们就会举办一个 MC 们的线上交换礼物大会，当然你来看我们一起交换礼物的朋友我们也会送好康给你的，之后呢大家留守购炫的 IG 我们会再陆续的公布详情啦。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呢也是想说好就分两种，第一个呢是真的是精心准备的礼物，然后另外一个呢算是地雷礼物，就是可能会捉弄人家或者是有点搞笑有点恶心那一种的。但 Broccoli 其实蛮好奇大家朋友们啊，你们在交换礼物的时候会不会有 set budget right， 你们 budget 觉得 set 多少比较合理呢？像是 Broccoli 我的朋友群通常都是 set 100块是吗？ Standard price right 就是100块左右的礼物，不要买到太便宜太过 cheap 那种的。我也蛮好奇大家你收过最昂贵的圣诞礼物是什么呀，因为 Broccoli 目前都是 收到那些大雷礼物，因为大家都是想要报复我，因为我平时都是送那些很搞笑的礼物，大家想说、Broccoli 不要送好的，所以我目前没有收过贵重的。你收过哪些贵重的呢？来到我的 IG 伟娟22来告诉我好不好，回来再听听看有哪些心酸的事情吧。手机过炫 Beyond Trend 过炫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um Band 2 Icon Residence为你呈现，12月7号和14号星期日到 Serum Band 2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开启 Iconic 生活。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Rise 的 Love 119。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都是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话题呢，是你身边的朋友啊，在准备圣诞节礼物给你的时候呢，都会经历哪些变心酸的事情啊？诶，为什么准备圣诞节礼物会变心酸啊？其中一个心酸的点呢，那就是，哎呀，竟然收到了地雷礼物。重点是呢，你送给别人是精心的，但是别人送给你的，哎呀，你都想要丢掉啊。我觉得 Broccoli 本身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因为我多年前呢犯下了一个罪孽吧，然后多年后呢真的是得到的卡嘛。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入行勾炫，我们的前制作人还在的时候呢，他跟我关系很好，反正那时候到了圣诞节 Catherine 啊阿九啊 Mac 他们都还在，然后我就想说来搞笑一下吧。我还记得我就送了那个前制作人一个某个 F 开头的那个拿来清洁家里的那个芳香剂，然后呢我讲还有一个小盒子给他，结果他那个盒子打开过后呢，是一个黄色线条黄白相间的一个小内内，我就想说送给大家，结果他超级傻眼哦，大家现场都是笑开怀，然后我觉得好就算了，然后他记恨到现在。那时候我的前制作人呢，他就说李伟俊你有一天会有报应的，我就讲说报你个草莓啦，怎么可能啦、啊、我送你的这个礼物明明就超好看，你可以来让家里变香香。结果事隔大概4年过后呢，去年我就遭报应了。那时候呢，我好像也是我们的上一个剪辑师他抽到我，他是我的那个 Secret Santa， 结果他现场呢送了我一个已经坏掉了的电子表，那个电子表呢不光是坏了还很脏，但是我竟然还把它收在我的家，因为我那个剪辑师就离职了，我就想要记录他一下，跟把他的礼物都留着。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送地雷礼物，不然真的你会有卡妈的。OK， 尽量送让对方开心的东西啦哈。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reasure 的 Everything。Treasure 的演唱会将在明年5月30号呢 ，Asiata Arena Bukit Jalil 闪耀开唱。现在去到 www.golife-asia.com。就可以买到他们演唱会的入门票喽。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我们接下来变的呢，就是你准备圣诞节礼物的时候会经历哪些变开心和变心酸的事情。刚刚说到开心事情呢，包括现在的 Secret Santa 更厉害了，直接给你红包给你钱你自己去买。心酸的事情呢，就是你精心准备礼物结果收到的是烂礼物啊。还有哪些心酸事情呢？我们听听看其他的听众朋友又经历过哪些变变变呢。 Hello， OK， 心酸的事情就是好像如果你看中一个东西很久了，可是你又不想要买，就不舍得买啊，然后就你知道你的公司就想要举行这个圣诞节交换礼物活动，然后你又想不到买什么礼物，然后你的同事也跟你一样是女生，然后那个礼物又很女生，所以你就逼不得已要买这个礼物送给她，就你自己舍不得买给自己喽。 哦，我懂你在说什么了。今天你抽到了这个对象，然后其实你本来有一个东西，举个例子，可能很高贵、很昂贵的一个蓝牙耳机 啊 ，OK， 然后你本来是很想要的，结果你抽到的这个人呢，他也要蓝牙耳机，但因为他是你的好朋友，结果你买了那个蓝牙耳机，并不是给自己的，而是送给自己的朋友啊！我只能说，这样的人真的太伟大了，自己都不舍得买，但是买给朋友的呢，却舍得花钱过去啊！有这样的朋友，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留着，因为他真的爱你多过爱他自己，好不好？但我也遇过蛮好笑的一个 case， 就是以前我发生过，我一个朋友呢送了我一个好像也是耳机之类，反正也是个电子产品啦，然后他送了。话讲说，哎，你这个用半年过还给我啊！他讲他让我开心个半年，半年过要还给他，因为他讲那个东西他也是要，我当下也是傻眼，不过也是还了给他，因为我觉得他买给我用半年，我已经很开心了。哎呀，反正礼物不是重点啦，最重要是有一个心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圣诞节呢，大家就好好的去准备一些你朋友真的很想要但又不太贵的礼物啦，最重要心意有送到就好了哈。小猪哥炫 Beyond Chan， 古炫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emban Two Icon Residences 为你呈现，12月7号和14号星期日到 Seremban。关注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开启 Iconic 生活。